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MT 亚太行销数位转型联盟协会大专院校数位人才培育计划，每周为您博览全球最新的行销数位转型、大数据 AI 应用、MarTech 新零售、品牌行销趋势等等的研究报告或文章，促进企业转型能量之提升。今日想跟各位分享的主题是2020台湾跨境电商生态大调查。首先想先带大家了解目前全球及台湾电商市场环境。随着网络普及、数位销售平台的成熟化，全球贸易形态在近几年内发生剧烈改变，制造、贸易、零售、媒体等等不同的商业活动都因此与过去有极大的不同，而跨境电商也已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商业模式及工具。根据艾媒咨询研究调查，跨境电子商务规模庞大，且仍在持续快速成长。在2018年时，全球有 51.2% 的网购者采用跨境的方式购买产品，并且估计全球 B2C 跨境电商就将达约9940亿美元，且市场规模每年仍有超过 20% 的成长。纵览全球电商市场，以美国及中国为最主要的市场区域，销售额分别以 54% 和 16% 远远超过其他市场规模，并发展出龙头企业，例如阿里巴巴及亚马逊，各自在其地区占据一半以上的销售份额。可以发现，在全球经贸市场当中持有一席之地，甚至扮演领头羊的角色，台湾不能不发展跨境电商产业。不过若是探讨台湾跨境电商产业环境，可以发现许多问题。从进度面来看，台湾跨境电商发展严重落后，有高达 43% 的企业对运用跨境电商完没有任何规划，仅有 30% 的企业正在进行跨境电商操作。而在产业面，台湾目前属于不利的产业地位。以跨境电商产业而言，产业分工依序为产品设计、供应链规划、原料采购、制造、仓储运输、广告行销、批发零售。台湾最擅长也是主要负责的为原料采购、制造、仓储运输，但是其生产毛利却最低，只有 5%, 其他步骤通常为欧美企业所掌握，其毛利则高达 20-50%。 若要提升台湾在跨境电商市场的影响及竞争力，势必必须将产业向高毛利产业靠拢。另外，全球跨境电商已经走向专业分工，许多成功的跨境销售都是由一群各司其职、不同专业的公司互相合作，才能够真正达成高效率、高产能的电商产业。跨境电子商务包含庞大且复杂的生态系统，我将简单说明跨境电商生态应包含产业及其台湾现况，其优劣势也将是台湾急需加强的部分，另一方面也会是台湾新创及企业转型的切入点。第一类为交易工具，包含 B2B 及 B2C 交易平台，是跨境电商的主要载体，可以是跨境平台交易，也可以是官网独立店建制。目前台湾 B2B 及 B2C 平台相较发达，常见的厂商为亚马逊、虾皮、淘宝等等，但是官网独立建店服务却相对稀少，鲜有厂商提供跨境建立独立网站的服务。除了厂商数量不足外，提供的服务也相对稀少。第二类为电商代运营服务，产品供应商可以选择专注产品的制造及研发，把跨境网络的销售委托给代运营商，请他们去进行数据分析及行销、网站产品上架、销售、店铺管理与金物流等工作。然而以台湾现况而言，不管是 B2B 或 B2C, 代运营商所提供的服务都远远不如目前中国或美国来的细分化，需要更积极去拓展本身业务，并向中国及美国看齐，提供更完整且有系统的服务，才能在这片市场站稳脚步。第三类为海外税务服务，因为各国的税制不同且复杂，且会遇到需设定税级单位等等状况，税务服务因此也成为了电商的迫切需求。不过目前台湾也几乎没有针对跨境电商所提供的税务服务，也变为台湾的一大问题。第四类为 ERP 与销售工具，此产业因应电商发展，功能相当多元，包含货品管理、顾客管理、广告绩效、运营状况等等，以协助企业能够降低管理成本、提供销售机会为目的，创造出多元的工具，帮助跨境电商增加产能。第五类为数位行销，以跨境的广告投放方式增加产品的曝光度及互动，以提升产品的销量。但是目前台湾却遇到大量厂商专注于本地市场，却鲜有关注海外市场的服务商，所以为了因应跨境电商的发展，服务商必须尽快加强自身的国际行销能力，主动转型，提供相对应的海外数位行销服务。只专注在台湾本地市场，很容易陷入内需市场过小、杀价竞争、利润难以提升的窘境。最后为跨境电商人才教育及招募，因应跨境电商发展，专业人才的需求大幅提升，也使得人才培育及招募成为跨境电商发展的重要议题。 以台湾而言，在台湾，我们尚未发现任何诉求跨境电商人才的服务商，甚至是电商人才的相关服务业者。而这块广大的商机其实非常值得相关业者加入。整理上述观点，要提供完整跨境电商生态，需要一、庞大的市场；二、电商龙头的带领；三、充分的创新环境及风气。但是从台湾现有的状况分析，台湾目前并不具备这些条件，甚至在以下领域与其他地区有高度落差，包括知识教育、海外税务、跨境独立网站建制、数位行销与广告、ERP 与电商工具、人才招募。台湾内需市场太小，国内电商没有足够的利润空间与市场规模去催化出强大的经济体。若台湾要在经济及竞争力不落人后，投资及发展上述领域，将是台湾必须面对的问题。以上内容摘录自台北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工会的2020台湾跨境电商生态大调查。若您对跨境电商有兴趣，欢迎详细阅读此报告。如果您对数位转型有兴趣，欢迎加入 AMT 亚太行销数位转型联盟协会，一起为台湾企业的竞争力尽力。谢谢你的聆听。